点放，首歌有几多苦与乐，听我哋讲。骚动音乐，骚动音乐，喺呢个放松的角落。骚动音乐，骚动音乐，骚动音乐，骚动。 9月18日星期日，骚动音乐。 嗨，提提大家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啊！吓，而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1%。我哋今日星期一咧，喺6点将会有音乐桑拿嘅出现嘅。 今日嘅呢一个音乐类型咧，我哋其实应该上个礼拜已经上过，但我哋唔记得咗。 但我觉得今日都几啱天气， 啱天气讲， 啱天 气。呢种音乐嘅类型咧，叫做 sea shanty 啊， 冇错。 咁有啲人译中文俾佢嘅， 佢中文系咩啊？ 嗰个中文名咧叫做船员号子啦，即系咩嚟嘅咧？即系或者你可以理解做一啲可能 sailor song， 即系一啲喺海上生活嘅一啲船员佢哋嘅音乐啦， 一啲海员会哼唱嘅一啲民谣啦。即系如果简单啲嚟讲，就系你睇一啲影视作品系同一啲可能系17世紀、18世紀，即係講一啲可能海盜啊，或者可能係一啲行船啊嗰啲嘅影集，或者可能係一啲電影咧，都會聽過呢一啲嘅作品噶啦。 就因為就睇近排真人版嘅影視作品咧，咁跟住就講啊，點解啲音樂好似一起或者一聽咧，你就會覺得啊呢、這個就好係嗰啲海上生活啊，即係海賊啊、海盜嗰啲咧，嗰種嘅。嗰啲音樂咧，咁啊就話，喂，不如揾嚟睇下研究下啦。 冇錯，所以一陣六點鐘啦，因為介紹少少嘅時候聽到咧，其實你大概就啊，一定會有一種啊，我聽過呢隻歌嘅感覺嘅。 即係就會令你可能會明白多啲點解我睇《開叉王》嘅時候，你覺得 Johnny Depp 會出現嘅原因。 係，原來係真係有原因。 即係嗰個音樂好似會有啲畫面或者有相呼應嘅嘢。 一個共通語言咁咯。 係啦，可以咁樣理解。所以啱啱六點鐘就會講。多啲呢個 sea shanty， 究竟呢一種叫船，有人譯做船員號子啦，呢一種嘅音樂究竟係發生咩事啦？ 冇錯，咁啊，另外咧，今日咧係趁住呢個時間想講少少嘢，就係咧話説最近同一班都識咗好耐嘅朋友結婚，咁啊大家都差唔多年紀， 同識咗好耐嘅朋友結婚？ 唔係，同一班識咗好耐嘅朋友食飯，咁佢哋都結曬。我想講，我將啲嘢縮短咗好多。嚟讲，系将同一班识咗好耐嘅朋友食饭，咁佢哋都已经结晒婚， 吓得我同一班识咗好耐嘅朋友结婚啊！啱啱 个口转得快过个脑啊，真系咁啊，跟住然后即系大部分都已经结晒婚啦，有啲可能有埋小朋友啦，咁啊，因为我哋嘅年纪都差唔多嘅，系嗰阵时以前细个十几二十岁嘅时候出去。做暑期工已經認識到而家噶啦，咁有一啲朋友可能已經係可能喺澳門生活啦，可能有一啲喺香港啦，有啲可能喺啱啱喺法國移居有一段時間又翻嚟啦，咁樣咁啊，所以即係見到呢一個嘅組合咧都好難得噶嘛，會大家傾下偈啦，咁但係傾下嘅時候咧，中途咧。突然間有一個人問了一個好有趣的問題，就引發了在這個飯局當中一個幾特別的討論，就是因為事關呢，就有人望到其中一個朋友的電話的這個 wallpaper， 這個桌面就是放了他另一半的相落去。咁呢個係首先那個朋友是男仔嚟㗎啦 ，OK， 咁佢就將佢自己另一半。佢太太嘅相擺咗喺電話度做 wallpaper， 咁然後咧就有一個朋友就衰多口啦，嗰個朋友就係唯獨全場唯一一個單身嘅朋友嚟嘅，跟住佢話 点解你会将自己另一半摆喺 wallpaper 度噶？咁 跟住啲人就话啦，你冇理解唔明啦咁。 咁然后嗰、那个系啦，咁然后嗰个男仔就话吓，好、啊、好正常啫，即系呢件事好正常啫，有啲咩问题啊？咁、然后嗰个单身嘅朋友咧就唔信邪，佢就话吓。啊其实我识好多人都唔会咁做咯，唔信大家攞个电话出嚟睇下啦，咁啊，全场嘅朋友都攞自己嘅电话嘅呢个桌布出嚟对一对啦，咁包括我在内啦，我都系有将自己另一半摆喺个电话嘅桌面度嘅，咁啊，但系咧因为我嘅机型咧，即系有如果用苹果机嘅话咧，就应该得一个桌面嘅啫嘛。咁但系我系另一个系统啊，我系Android 嘅人啦。咁啊，所以咧我哋 Android 机系可以 set 两个嘅 wallpaper 嘅，即系解锁之前一个，解锁后一个。哦，你哋都得嘅， 都得噶，都得。 因为我唔系用你嗰个，所以我唔知道。系啦，咁跟住然后咧。我就喺未解鎖之前就唔係我另一半嘅相嚟嘅，但解鎖之後就係啦咁樣。咁跟住然後後屘就發現原來絕大部分咧，我好得意嘅個比例就係絕大部分嘅男仔咧喺在場啦，當時都係 set 咗自己另一半嘅相做嗰個場面，反而女仔咧就冇嘅喎。女仔就未必一定係用自己嘅另一半做桌面嘅，唯独是有一个係因为已经做咗爸爸，咁所以佢用咗一个女嘅相嚟做呢个桌面，咁呢个都好合理㗎。咁跟住然后我哋就开始引发个讨论，就係点解你哋成日啲女仔都要求我哋啲男仔下 set 你去想做 wallpaper， 但你又偏偏唔会将自己另一半摆喺 wallpaper 度嘅呢，咁样。咁喺嗰个现场嘅时候呢，啲女仔就咁啊，另一半个样摆喺度唔好睇啊嘛，咁梗系唔锡佢啦，同埋即系同埋可能有时男仔咧就冇乜特别呢一啲嘅要求噶嘛，即系你唔会同自己另一半讲话，诶、哎、你做咩唔锡我个样做 wallpaper？ 我恨不得你唔好锡我个样做 wallpaper 啦咁。 咁你有冇同我嗰个即系女士讲啊？咁如果调翻转你老公咁同你讲啊，我唔摆你个样喺 wallpaper， 因为你个样唔特别好睇，你会嬲唔嬲啊？ 应该会成为呢、這、一个又会提高呢个离婚率啊！如果咁问嘅话，因为你谂下，如果一个男士啊话自己嘅另一半唔好睇，所以唔摆喺 wallpaper 度嘅话，即刻反面都似啦，系咪先？即系， 但系呢个得意嘅发现嚟嘅，即系简单啲讲，就系你哋嗰一即系席上嘅咁多人啦，男士就有摆。 女士就 冇乜 摆， 系啦，咁跟住女士就要求另一半摆，但自己就唔摆。 或者系咁嘅，有部分啦，有一部分嘅女士就系会摆，但系佢唔系摆自己另一半嘅独照，而系佢哋嘅合照咯。咁呢个我觉得都合理嘅。 哦，即系你讲男，即系啲老公系摆老婆个样，自己一个老婆个样喺度。 系， 哦，咁呢个有啲 creepy 喎。 系咩？我唔知啊，因为咧， 我觉得有啲 creepy 喎。 我嗰个单身嘅朋友咧，都觉得呢件事系有啲 creepy 嘅，即系佢都觉得好奇怪咁、啊。但系实际出嚟嘅数据就系，原来咧绝大部分嘅结咗婚嘅人咧，都系会摆自己另一半嘅独照喺度，即系佢老婆嘅独照喺度啊。 哦， 呢一个咧系我琴日未食呢餐饭之前，我都会觉得，我听到我都觉得吓唔系啊嘛咁。 系。 点知食完餐饭之后，我就180度咁样改变咗呢一个嘅谂法啦。因为原来包括我自己在内都系咁嘅。 因为我一路都以为讲紧有即系啲老公摆嘅话系摆合照嘅。 唔系、啊。 咁我都明白嘅。 唔系啊， 唔系都未明白噶啦，即系未明白得晒讲紧男同女睇呢件事。嗰、那个分嘢啦，更何苦咧？咁仲要讲多一个 嗰个好细微嘅分别嘅会有，即系会好细致嘅，即系分别会系摆首先摆唔摆另一半做桌布先啦，第二就系摆独照定系合照都有分咯，跟住然后即系有啲生埋小朋友就系全家福咁样。 有冇得讲啲大家讨论出嚟嘅一啲原因或者一啲 point 咧？先第一层就系摆唔摆另一半嘅相先。 嗱，不如简单啲啊，直接入去呢一个嘅结论啦。 是 结论就是绝大部分在场的男士都说，如果我不摆另一半，即是不摆我老婆的样子在桌面上，我死了。 即是为自保啦。 为自保的。 为 自保的。同埋通常那个状况就是大家问起你是由几时开始 摆 会转呢，就是 通常拍拖咧都未转嘅， 嗯， 结咗婚之后咧，突然间就会有一日个老婆就会问你，点解你唔将我嗰张相 set 做 wallpaper 啊？咁， 嗯， 大家都有共同有一个好同样嘅经历噶，唔知点解系好有趣嘅呢件事。咁然后大家就 冇问直上嘅女人点解？你可唔可以代表到其他女人点解会问呢个问题咧？即系你要求人哋摆，但系自己唔摆咧？你有冇得代表到啊？ 我个当下系冇问啲女仔嘅，因为我觉得佢哋都难答嘅问题系，同埋我谂可能佢哋都唔好意思代人哋嘅老婆去答呢个问题啦。咁跟住但系我都有问你有我都有问啲女仔，咁你有冇要求你老公set 你个样做 wallpaper 咁？咁因为当时啊吓，佢老公不在场啦，净系即个老公不在场，得个老婆喺度啦。咁所以佢话我梗系冇啦，我个人就最好噶啦，最唔中意逼人做呢啲嘢。所以我哋系无从稽考到底佢有冇嘅，即系佢话冇啫。可能实际上就系如果佢老公在场一打开就系佢张相嚟啦。即系呢个。 跟住个老公仲要系学识到就系哦，我自发噶， 系啦， 完全冇逼我噶， 系啊，唔关佢事噶，系我自己摆嘅，佢都唔知噶咁样咯。 我谂系一种。喺男士嗰度，我唔知啊，有时可能系一种提醒咯，就好似你瞓醒觉喺你屋企睇钟一样咯， 系 即系提醒你嘅，你生命当中而家只系得呢一个人嘅，系啦，即系你每日望住佢，你就一个催眠又好，一个提醒或者一种幸福嘅表现，我唔知啦。同埋我谂系一个好点样讲啊，好一个冇啊呢个冇根据，但系一个感觉上面，你会觉得男士啊嗰、那个。嗰、那個建議思遷嘅程度，好似會高過女， 係嘛？ 唔知係邊度嚟嘅一個先入為主嘅 感覺，所以 係 一個安全感嘅一個做法咯， 安全感嘅表現嚟嘅。又或者調翻轉，男士同女士獲得安全感嘅方法唔一樣 啊，係啊係， 應該 係 咁樣，咁樣應該係啱啲， 係啦，同意 呢個牽涉到安全感嘅問題。女士獲得嘅安全感可能係呢種方法，但係喺即係老公身上獲得個安全感，可能其實唔係喺。呢、這、一个举动上面嘅 系冇错， 系啦， 同埋有时男士可能会觉得仲尴尬添，即系你摆我个样喺你个电话度，我都觉得惊惊地，都系唔好摆啦，又唔系特别好睇咁样， 嗯， 即系会有呢啲怕丑位噶嘛，男士就 系啊，所以我觉得系哦系啦，我觉得系嗰个安全感嘅来源不同，所以先至会有呢个分野。 咁讲到尾啦，不如你攞电话嚟睇下。 我系啊，我摆咗我爱人喺封面啦，最近嘅爱人， 最近嘅爱人系咩？ 跟住仲要 lock screen 同埋 home screen 咧， 都系 佢不过唔同嘅样咁样 我花咗咁多时间去铺排，你俾咁嘅嘢我睇， 证明啊。话俾你听，有啲嘢系好似你啱啱得到嗰个结论咁啊？几时通常会转咧？结咗婚之后，所以你睇个 wallpaper， 你唔使睇只手指啊，你睇 wallpaper 大概知嗰人嘅婚姻状况系点样样咯。 多谢你伴我往好岁月中飘荡，海啸间找安心不动港，太远求跌声。你便来陪我躺，风波内游行，你仍然在我旁。任四周千百尺巨浪，没法子撑到对面岸。连感激可以每夜游上温暖大床，就算今天已告绝望，在晚间躺能重重观穹苍。早炸醒，仍会天色清朗。天亮了，又在乘风破浪找希望。湿透身，彼此体温烘干。晚上越怕黑，我便来陪你躺。相拥着寒月里，仍然未算寒。任四周千百尺巨浪，没法子撑到对面岸。仍感激可以每夜游上温暖大床，就算今天已告绝望，在晚间倘能重重观穹苍。

chorus。 又要擊中你，聽到 breeze， 心裡翻滾，一下子想起你。 其实我那个单身的朋友都很惨的。 不臣，既然是这样，我就选这首歌给他听一下。有时一个人可能可以尽兴，但就算不尽兴都好，都不代表一定是最惨的那个来的。 若我今生可再遇见你，这梦里留低不舍一记，若这世界仿似没有你，依靠在守候回眸细微，可惜故事已冷漠妒忌，结尾是离开，想你留下最痛的分离，抱紧空气，至少得到伤悲。如剩下一个，根本不需要什么流泪，别管我，注定都抛低我。最深的火，谁可找紧我？不断错，全没如八卦，只剩我。 剩我，唯愿是独

可能是那份感觉。 一再挑战，一再请教，不过又再搞错，通通也是既定故事，也是上过的当，我在时间里面重复搜索，为了捉紧一次我的向往，试过魔法倒转一切剧情，又再翻播，耗尽心力但无奈仍未能逆转经过，自信心每次从头给攻破，得知这个秘密也只有我。又再写重情诗，写数十次无答案，没发展。我如何变？我如何思？我如何痴？也无从变，也无从转。我像傻子，当大限来到了，我却终于实现了，未拔去我的刺，继续尝试，继续求变，我难停止。再无人理，再无人想，也做傻子当事实，唯有我在乎，总不愿意讲一声我何故。经过苦算，总有一次可以突发改变，成就心内剧场，没遗憾还望到光线，让我把每寸路行几千遍，穿越赤土荒野寻对路线，时日过有破灭，只是思念或者欠了一片，让这魔法尽从此，返去又再尝试过换片天，我如何变？我如何思？我如何痴？也无从变，也无从转，我像傻子。 陈永嘉， 几百万次相思， 今晚叫奇异小姐。在爱情关系当中，可能会发现到自己或者对方一些估不到古灵精怪的点。这些的点可能会令到最后这段关系没办法一路下去，但若然能够接受对方的怪，就是继续下去维持的关键。 行为怪但无从捉摸，常人配你不起，你有触觉，你会黑面十全十美，旁人冷语为何一起，旁人劝我心死，你更失控，我更喜爱怪人像心孤僻，所以更爱你。低规则的爱更细腻，和你相比难以生起庸俗心。 望标准，被困更有惊喜。爱你的我怪兽一样合情合理，彼此天生分担我是你，运气根本不要太贴地，神化一起奇怪一起你的 创作去到推出都经历了一段长时间，邝林亦都继承住 Eason 以前的大开眼界，或者有人叫做打回原形的歌。Egga featuring 陈奕迅有 Special One， 世人眼中的怪，只要在你眼中不是就得了。 听过有梁乐彤的派台作品，歌名叫做《心甘情愿》。咁啊，六点钟新闻翻嚟之后咧，将会有我哋今日嘅音乐桑拿啦。咁啊，今日我哋所讲嘅音乐类型将会系 sea shanty。咁究竟呢一种系咩嚟嘅咧？一阵听下知啊。 在时代交错的歌，可以就此不负你我。人生的可以不需要很多 ，Music is what we're living for。生活有我。 你好，有咩可以帮到你？ 我想问呢，有冇啲咩桑拿可以推介呀？ 你想要咩类型？ 我第一次搵唔识喎，有冇啲易入口啲㗎？ 睇下呢款啱唔啱。 唔係呢啲呀，我想要嗰啲呢係令人好兴奋流晒汗嗰啲呀。 收到，冇问题。 喂，斌神，呢个嘢坏咗啊！我问佢有咩桑拿推介，佢系咁播歌我听嘅。 佢冇错啊 ，genre 啊嘛，梗系有唔同类型嘅音乐啦。想知多啲嘅话，听住星期一骚动音乐嘅音乐桑拿啦。 嘿，你都唔明嘅。 今日我哋音乐桑拿所讲嘅音乐类型就系 Sea Shanty， 亦都有人中文啊，叫做船员号子。 啱啱一开始啊，我已经有一种感觉，就系、有啲摇下摇下，有啲晕船浪嘅感 觉。听下呢个，即系有一种嘅，如果你归类咧，有啲人会归纳啦，即系 Sea Shanty 都系一种folk song 啦，民谣啦，咁都系嘅，即系因为只不过嗰个民谣系处于。边一个地方？佢而家喺海上面咁解啦。咁其实Sea Shanty 呢一个名咧，我都觉得用英文好似比较啱啲嘅，即系中文系唔知啊，好似好巧口咁啦。咁但系即系先讲咧呢一种嘅音乐，最简单就系讲紧即系以前出海嘅时候，船上面啲船员佢哋会哼唱嘅嗰啲。所以当你睇一啲影视作品，一啲讲海盗啊、海贼啊，或者甚至乎唔使去到呢一类型嘅，总之海上嘅船员佢哋都会唱一啲嘅歌。 冇错，基本上行船嘅人咧，即系喺一个嘅世代当中咧，佢哋都系会唱住呢一种嘅民谣啦。即系有几种作用嘅，即系应该系有时系攞嚟庆祝啦，即系大家开 party 啦，有时系攞嚟一个叫做重唱一啲嘅事迹啦，咁样样嘅。 系因为喺即系叫做船上面有好多嘅事情会发生，同埋一个好长嘅时间啦。咁但系即系先讲呢个 Sea Shanty 呢一类，如果以往有啲人会叫就咁 Sailor Song 咁 ，Sailor Song 啦，系啊。咁如果你话再叫做专啲会用到嘅，其实个意思都差唔多，就而家讲嘅 Sea Shanty。咁 Shanty 就系 S H A N T Y 啦。咁呢一个嘅呢种音乐啦，可以追溯到话去到15世纪中期。15世纪中期即系咩？1400几年嗰啲时候嚟嘅。咁但系得意在就系呢种嘅音乐可以话系喺15世纪中期出现。但系反而 Shanty。或者啲人叫做 Sea Shanty 咧，真系比较后期啲先出现个名嘅。即系如果你话要有记载字典 check 得到咧，啲人就话大概系1869年左右先见到呢个字嘅。 17世纪左右啦，系嘛？ 系啊，即系前后都相隔咗300几400年先有呢个名啦。咁当然呢个系一个文献嘅记录啦，唔系话中间冇人可能口耳相传，只不过如果你真系要揾翻嘅话，就啲人去讲翻就即系1869年左右嗰段时期。字典上面你会见到呢个字啦，咁啲人就讲呢个 Sea Shanty 呢个字点样嚟咧？有一个嘅来源就话嚟自法文啦 ，Shanty 系啦，即系 C H A N T R 系串法文嚟嘅。咁即系喺法文里面就解唱歌咁解 ，to sing 系。 咁另一个讲法就话我嚟自英文嘅 chant，chant。咁 chant 嘅意思类似佢个近似嘅意思，即系可能你宗教上面唱一啲嘅圣歌啊等等嗰种。咁都有人系讲啊，可能系呢两个字嘅演变出嚟嘅，因为头先嗰两个字嘅串法都系有 chant 喺里边 啊，所以就系属于海上边嘅歌啦， 系、 okay、 一种嘅歌啦咁样。咁但系呢一种嘅音乐，我哋一路都讲紧啦，睇一啲相关影视作品，你就会听到嗰啲海出海嗰行船嗰啲人会唱啦 ，Johnny Depp 个样就会浮咗出嚟， 佢浮现咗出嚟啦，佢侧边嗰啲人，同埋通常你有冇发现佢唱紧嘅时候，你会有少少诡异感喺里边啦，同埋嗰啲歌词通常都会系成为唔知揾宝藏或者一啲秘密 嘅一啲线索 嘅一啲线索咁，因为里边真系会形容紧佢哋海上嘅生活啦，一啲佢哋见到嘅画面或者好似你啱啱咁讲，讲紧某一啲嘅人物嘅故事都会有嘅咁。咁、但系呢一种咧，以往我哋喺影视作品会接收得比较多嘅音乐类型咧，其实喺Covid 嗰段时间咧，喺网上面都 hit 起翻呢一个音乐类型嘅，大概系两。年前左右，2021年啦。 OK， 咁啊嗰阵时咧喺苏格兰有一个邮差，咁咧佢就喺social media 度就 upload 咗自己表演一首呢一啲 sea shanty 嘅一个 video 啦。 唔系邮差马龙啊嘛？ 唔系，所以我唔知佢啊会唔会得到一个咁嘅外号。咁呢一个朋友咧就系叫Nathan Evans。咁、其实佢系一个好中意听嗰啲英国嗰啲 country music 嘅一个朋友嚟嘅。咁佢咧就录咗一个 video， 咁嗰个 video 嗰首歌咧就系、叫做 The Wilder Man。咁 The Wilder Man 嘅意思咧，其实即系讲紧喺新西兰嗰边嘅一个 sea shanty。Wilder 系一间公司嚟嘅，即系嗰啲出海行船嗰啲嗰类啦。 OK， 咁佢嘅员工就系叫 Wilder Man 啦 ，The Wilder Man。咁佢就录咗呢一首歌。自己 upload 咗上網，即係喺網上面 hit 咗。因為呢首歌大概個內容係講緊話，我嗰啲水手等緊呢間公司咧，就叫做所謂出糧啦。咁咧出糧好多種嘅，咁但係嗰陣時就會可能有啲茶葉啊，有啲蔗糖啊，或者啲冧酒，即係呢啲物。即係好實在， 物資啦，物資可以交易、行船、行商嘅一啲物資啦。 係啦，就講緊即係我啲水手喺度等緊出糧嘅嗰個狀態。咁所以佢唱咗呢首歌，亦都有人話，因為喺 Covid 嘅階段咧，大家困咗喺屋企嗰段時間，大家就個感覺好似就係一啲水手喺船上面維持一個長時間嘅嗰個感覺。係，咁所以呢一首歌就得到好多人 cover， 得到人哋關注，然之後就甚至乎呢一個 Nathan Evans 亦都俾唱片公司簽咗啦，出咗隻歌。咁、即係頭先講到 Wilder Man 呢一首，咁但係其實呢一首歌都係一首19世紀嘅 sea shanty 嚟嘅。咁呢首歌阿 Nathan Evans 喺今時今日呢個年代再唱翻，即係 official 出咗首歌有2亿嘅点击率啦，即系嗰首歌， 应该好多人咧，如果即系都玩一啲嘅社交平台，多多少少都可能会听过。 系啦，因为呢一啲嘅sea shanty 啦，我谂同好多一啲之前我哋讲过类似民谣等等音乐类型，佢都系一啲口耳相传，佢冇一个好 fix 死嘅框架。可能有一日阿斌嚟到我屋企附近嚟玩，唱完一首歌，佢就移去下一个城镇，咁我听过之后，我就会用我嘅方法去演绎，即系一啲以前嘅乡村啊，或者旧式嘅音乐，佢哋都系咁，佢哋唔会有一个载体，唔会装住佢， 就系、靠嗰个游吟诗人啊， 系啦，好似游吟诗人咁，所以其实呢一啲嘅 sea shanty 都一样，就系、佢其实有好多个版本，唔同嘅人去演绎，由以前嗰个世代一路传到而家咁啊，咁所以系啦，但系嗰个 feel 咧，大家其实都会想象到，咁但系呢个时间就俾大家听下呢、个真系比较。近年一啲去演绎翻一啲 sea shanty 呢一首由 Nathan Evans 所演绎嘅 The Wilder Man。 There once was a ship that put to sea. The name of the ship was a Bully of Tea. The winds blew up her bow, dipped down below my bully boys blow. Soon may the Wilder Man come to bring us sugar and tea and rum. One day when the tonguing is done, we'll take our leave and go.She'd not been 2 weeks from shore when down on her a right whale bore. The captain called all hands and swore he'd take that whale in tow. Soon may the Wilder Man come to bring us sugar and tea and rum. One day when the tonguing is done, we'll take our leave and go.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little sail came up and caught her hands to the side, harping and fought her when she dived down low. Soon may the weller man come to bring us sugar and tea and rum. One day when the tonguing is done, we'll take our leave and go. No line was cut, no whale was freed. The captain's mind was not of greed, and he belonged to the whaleman's creed. She took that ship in tow. Soon may the whaleman come to bring us sugar and tea and rum. One day when the tonguing is done, we'll take our leave and go.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For 40 days or even more, the line went slack, then tight once more. All boats were lost, there were only four, but still that whale did go. Soon may the whaleman come to bring us sugar and tea and rum. One day when the tonguing is done, we'll take our leave and go. As far as affair, the fight's still on. The line's not cut and the whale's not gone. The willow man makes his regular call to encourage the captain, crew and all. Oh, soon may the willow man come to bring us sugar and tea and rum. One day when the tonguing is done, we'll take our leave and go. Soon may the willow man come to bring us sugar and tea and rum. One day when the tonguing is done, we'll take our leave and go. 系听个歌词讲 The Willow Man Come， 佢就 bring the sugar tea and rum， 就头先讲啊，即系嗰啲蔗糖啊、茶叶啊、rum 酒啊咁样带嚟， 就攞去交易啦。 系啦，咁啊呢一首即系录制嘅时间人讲，即系系1971年去录制嘅呢一首作品啦。咁啊，而家呢一个就系一个新嘅版本，由 Nathan Evans 所演绎嘅，叫做好多名啦。咁有啲人叫怎拣啦 ，Willow Man、The Willow Man 或者 Soon May The Willow Man Come 等等嘅。 我想讲咧，我头先一路听嘅时候，一路觉得呢 首好熟。我都覺得好熟， 我就喺度諗緊喺邊度有聽過呢。咁我喺度不停諗翻，即係近年睇嘅一啲影視作品啦，玩過嘅一啲遊戲，會唔會係入邊有啲線索可以諗到係關嘅歌詞呢？後屘我諗起啦，其實係幾估唔到嘅，我係。去同朋友玩呢個 D&D 嘅時候， 一個board game 啦， 一個 board game 嘅時候咧，就因為嗰個古仔係同出海係有關，於是乎當時嘅主持人就攞咗呢首歌嚟做一個嘅一個背景音樂咁樣樣嘅。 我諗如果要仔細揾呢首歌，我估應該真係會有出現過。除咗你啱啱嗰個就 personal 嘅經歷啦，但係點解佢會覺得呢首歌代表到出海？應該我覺得係有一啲好 signature 標誌性嘅作品有用過呢首歌，因為我都覺得我聽過呢首係啦，但係真係唔記得喺邊度聽過咁咯。咁系好啦，咁翻翻去即系 sea shanty 呢一类型嘅呢个音乐，佢本身头先我哋喺船上面发生行船出海嘅人会啦，咁但系佢一即系实际功能嘅，即系好似啱啱阿斌你都有讲啦，即系哦喺船上面一啲庆祝啊等等会有啦，但系其实一个好工作导向嘅重要性喺里边嘅，因为有人会分咧 shanty 咧，佢有分两类嘅，一种咧叫做 captain shanty， 就系起捞嘅时候唱嘅。 哦， 咁你幻想一下，即系佢哋只船要出海起捞嘅时候，佢咧就有个轮盘，大家咧就会你睇啲戏都系噶啦，啲人围住佢就一齐推噶嘛。 系啊，冇错。跟住有啲要拉下条绳啊， 系啦，咁佢哋一齐去转嗰个盘嘅时候，就收翻个好重嘅捞上嚟。咁所以喺呢段时间咧，就系会唱一啲叫 captain shanty。咁呢一種咧就即係個節奏重複，咁佢哋圍住轉嘅時候就令到嗰啲嘅船員咧水手咧可以首先維持個專注力，大家一路唱住啦，同埋亦都叫做大家 個 beat 啊， 個 beat 啦係同一個速度啦，甚至乎係有少少叫做我都做緊啲苦差㗎啦，不過叫唱住歌好似娛樂翻自己開心啲啦咁樣，咁啊亦都按翻佢哋需要嘅速度而去即係唱翻嗰類歌嘅，咁呢個就叫做有人形容叫。Captain Shanty， OK， 咁另一个类别咧就叫 Pulling Shanty 啦。Pulling Shanty 咧就系佢哋去做例如一啲技术性再高少少嘅船上工作咧而去唱嘅，例如系起嗰个帆啊。因为头先讲叫做起嗰个锚咧，佢真系转嗰个盘，相对地就会容易啲啦。 即 系我根据我去 research 就咁样讲，我都未试过啦。咁但系如果你话去起嗰个帆嘅时候咧，咁就多啲技术性嘅工作。都系啦，唱呢一啲嘅叫 pulling shanty 咧，就维持住嗰个专注度啦，同埋佢确保大家同一个时间拉完之后咧，又要 break 一 break， 然后再拉，即系一下拉停拉停，系啦，要做呢一个咁样样嘅节奏，令到嗰个帆慢慢咁样拉起佢。 然后佢拉得出嚟靓仔嘅。 所以听到咧，头先听呢啲嘅 sea shanty 嘅当中咧，你会觉得可能佢嘅重拍位都几明显，同埋几平均嘅。即系我谂，亦都系其中头先你所讲呢一样嘢，就系要俾啲船员容易 catch 到嗰个节奏去做佢哋嘅工作。 所以嗰个节奏会有少少唔同喺 pulling shanty， 即系头先我起帆嘅时候，唔系话要拉停下，即系你当拉绳一齐拉，跟住你会 hold 一 hold， 然后再拉噶嘛。咁因为有一个个停顿咧，会有嗰个节奏感喺度，所以就会出现咗一个几常见嘅一个结构，就叫 call and response。 OK， call and response 就系佢通常会有一个领头人叫 shanty man 啦。 系， 咁呢个 shanty man 你当就系呢一船其中即系唱歌个 lead singer 啦。 系， 佢就会唱个 verse 主唱嚟嘅，然后其他船员佢拉醒嗰下咧就系一个 response， 就唱个 chorus 咁样。所以你就会通常听呢度见到有一个带头，另外一班人就会 follow 住嘅。咁所以就一个 call and response。咁呢种嘅方式其实喺其他音乐类型都有讲过啦。 有。 咁如果你话喺个功能性上面就系。一个 listener 就是俾指令，你当好似龙舟上面有个人带头，另外嗰啲人就跟住就嘿咁，所以就会同呢个音乐嘅表现嘅方式就会融合咗啦。咁亦都讲到就系话呢啲系需要多少少技术上面嘅工作起帆嗰样嘢。咁所以咧个shanty man 即系嗰个 listener 啦，叫做就话咧佢个岗位好紧要嘅，就话呢只船上面有一个好嘅 shanty man 咧系紧要过多几对手去做嘢，因为佢系类似一个领袖。咁所以呢通常做咗 shanty man 呢个位置咧就。据说就话佢哋就会有好啲嘅优待，例如系佢平时做嘅就唔系咁劳动粗重嘢嘅，粗重嘢就其他，同埋佢有啲报酬上面会好啲，可能多少少冧酒饮下咁嗰、种嚟嘅。咁所以就 系 呢一个就系讲紧另外一类嘅 shanty 就叫 pulling shanty 高管嚟嘅佢系一个 系啦 ，foreman 嚟嘅，即系讲类似嗰啲咁样啦，系啦。咁同埋当然情感上都系唱呢一啲嘅歌，就系喺一个。好漫长嘅海上生活嘅时候，亦都俾到一啲嘅方法凝聚 team building 啦，你当嘅好似有啲 team building 嘅感觉，系啦，亦都令到佢哋好似啊，我哋 close 啲，或者可以叫 sustain 到呢个咁长时间嘅生活咯， 凝聚住船嗰个嘅气氛啦， 系啊，咁但系因为始终到蒸汽船出现嘅时候，即系呢一啲嘅叫做 sea shanty 都慢慢少咗啦，二十世纪，咁但系后嚟就有人去保育佢，其中一位就叫Cecil James Sharp 咧，佢就一个周围游历去。訪問一啲退役咗嘅船員，就 gather 翻曬嗰啲可能以前曾經出現過嘅一啲 sea shanty 啊，然後就有一啲叫做官方啲出一本可能書咁樣記錄。咁最早話有一啲咁樣記錄，大概可能1914年就真係集合咗阿 Sharp 佢所即係訪問翻嚟嘅一啲歌咁。咁但其實喺而家呢個世代2023年啦，都世界都仲有地方係會有啲音樂節就係講緊 sea shanty 嘅。 OK， 喺英國嗰邊係有嘅。系啦，一个叫做Falmouth 嘅地方啦，咁佢都系一个港口，咁都会有呢啲咁样嘅庆祝啊，啲人就会喺度演绎呢啲 sea shanty 嘅， 好特别 啊，系啊，咁所以亦都有一啲嘅group 系专系会唱一啲叫做传统嘅一啲 sea shanty 海上民谣啦，可能或者容易理解啲。咁跟住落嚟呢一首咧，就系、都系头先会有提到，都系同啲酒有关 ，rum 啊、shrum 啊呢啲咧，都会有喺歌词里边出现。 Is a rum and shrub for the shanty man。 All on the highest steady heave a hole. A full pint pot that'll be so grand. All on the highest steady heave a hole. Here's a rum and shrub for the shanty man. All on the highest steady heave a hole. A full pint pot that'll be so grand. All on the highest steady heave a hole. The sailing of a ship is not an easy task. All on the highest steady heave a hole. I spent 40 years before the mast. All on the halyard, steady heave a hole. Here's a rum and shrub for the shanty man. All on the halyard, steady heave a hole. A full pint pot that'll be so grand. All on the halyard, steady heave a hole. Braces for the yard, buntings for the sails. All on the halyard, steady heave a hole. Listen to the shanty man's lurid tales. All on the halyard, steady heave a hole. Here's a rum and shrub for the shanty man. All on the halyard, steady heave a hole. A full pint pot that'll be so grand. All on the halyard, steady heave a hole. Our ship, she is no clipper, being old and slow. All on the halyard, steady heave a hole. She's inclined to wallow when the winds do blow. All on the halyard, steady heave a hole. Here's a rum and shrub for the shanty man. All on the halyard, steady heave-a-ho, a full pint pot that'll be so grand. 虽然而家都有啲唔同嘅组合咧，佢哋会有啲新嘅演绎方法，多啲乐器去演绎呢一啲叫 sea shanty 啦。但我觉得即系以人声主导，而家成首都系嗰啲和音啊，成我觉得系嗰个感觉最贴近、 最原始嘅一种感觉。 系啊，呢一首作品叫 Here's a Rum and Shrum，Shrum 即系一种 cocktail 咁啦，嚟自于 Rum and Shrum 嘅 Shanty Man 呢一对嘅组合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涉及虚拟资产交易平台 JPEX 嘅案件，据了解，警方接获过千人报案，今日以涉嫌串谋诈骗，分别拘捕怀疑同案件有关嘅林作同陈仪。警方中午喺中环娱乐行一个办公室带走林作。並搜查他的辦公室，檢走多箱證物，包括一批現金。證監會上星期三發出警告聲明，表示 JPEX 集團旗下的實體一概沒有獲證監會發牌，亦都沒有向證監會申領在香港經營虛擬資產交易平台的牌照。有關的網紅及場外找換店在社交媒體作出了虛假或有誤導性的陳述，警方其後介入調查。JPEX 今日凌晨起下架理財頁面所有交易，用戶無法進行任何新的理財訂單，舊有進行中的理財訂單會維持至產品結束日期以領取收益。中環美利道二號地盤發生工業意外，警方接報有工人連吊船從28樓墮下，兩人受傷，其中一名傷者救出時昏迷，另一名傷者清醒，送往瑪麗醫院治理。事發在下午兩點幾，警方暫時列作工傷案處理。2019年11月理大衝突期間，再有6人被控參與暴動，在區域法院分別判監47至63個月。6名被告年齡介乎23至49歲，其中兩人早前已經認罪，其餘4人經審訊後被裁定罪成，當中一人同時被裁定一項在公眾地方管有攻擊性武器罪成。東九龍總區公眾活動調查組主管高級督察潘崇禮表示，警方在2019年11月18日晚上，示威者佔據理工大學後進行圍捕行動，並以暴動罪拘捕213人，共分拆成17宗案件審訊，至今有165名被告被法庭裁定暴動罪罪成，當中6人被判入教導所，137人被判監29至64個月，其余22人正等候判刑。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两三度，吹轻微至和缓的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屯门公路嘅交通意外，已经清咗场。去九龙方向近住深井嘅行车线重开，交通回复正常。另外，江乐道中天桥去西环方向近顺德中心咧有宗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车龙排到去交易广场附近。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去到税务大楼，西行过海就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返湾仔两边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尖沙咀方向两边佛光街桥底，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北角政府合处，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排到去军营，龙翔道西行去西隧车龙一截过去到观塘道近住牛头角下村，和伟业街近住常月道，大老山隧道的九龙入口去到丽晶

带嚟有1980年嘅作品啊 ，Downtown 由 Apple 所翻唱山下达郎一对组合叫做 Sugar Babe 嘅作品。听住呢一类型日落系嘅音乐，望住今日收工呢个太阳。希望即使你是在翻紧屋企塞车的途中也好，可能赶紧去另一区同朋友吃饭也好 ，keep 住呢个轻松的心态。一对九五年嘅时候有一对嘅日本乐队叫 Original Love， 有佢哋九五年推出嘅呢一首 Kiss。

好专心喺呢个日本市场度发展啦，所以近年嘅作品都带有点点嘅 City Pop 嘅味道啊。啱听过呢一首 Twice Say Something。 私は全ての計画を事故に移してみる。 今日奔神 Monday Blues 的尾段带来这一对日本比较新派一点的 City Pop 的组合，这一对乐队叫做 Zero， 有他们的作品 Offense。 中文歌曲龙虎榜盘州精选， 你哋同妹猪们准备好未啊？ 一天黑无片无记那脂肪，要双肩齐上齐落变身购物狂，有傲娇又不想当，亦一起咬着那脆波糖，越走断从头从未识天光，愿明日继续游动，一起上路再护航，跟你闯 由佢嚟接到台北嘅一个音乐节嘅邀请 ，Dennis 已经想做一首关于佢哋去旅行嘅作品，而呢首歌嘅 MV 就系佢哋第一次一齐去台北嘅旅程途中所拍摄嘅。 可惜这愉快时间会发光，他超重行李疲倦都宣告阵亡，闭眼直接飞机到香港，睡觉又再抱住再倾倾讲讲。 作曲张天荣、潘超同、陈乐怡、苏道哲，填词小黑，编曲监制苏道哲。上榜两个星期上升五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十一位 ，Dennis 最佳女团友。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怡。 今日时间够，听日同样时间喺骚动音乐同大家再玩过啦，拜拜。